声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 ，Hello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返返嚟第二節嘅大軍閥啦。咁呢就呢即係其實關於呢即係早前啊呢個智障童呢就俾人拉咗，俾差佬拉 Q 咗呢，就即係吓就話殺咗嗰個阿伯之後呢，咁而家呢今日呢竟然有人呢就幫啲差佬代言喎。就嗱呢、這個當然係呢個差佬第一件筆啦，係咪即係呢 建制派第一件筆。 建制派第一件筆。 咪呢個呢以前呢佢係叫不神，我知唔知 咩不成？ 点解？ 即系二千年左右，因为嗰阵时候佢喺一周刊系好出名噶嘛。 吓、啊，林超荣嘅老婆 系啊，屈明贤啊嘛，佢系不神嚟噶， 不神嚟噶，咁犀利啊！ 系啊， 有几神啊？ 我唔知啊，但系而家搞到沦落成咁啊，大佬 啊，唔系咁啊，沦落咗好耐咯， 系咯。 佢嗰陣時即係舊年喺佔領嘅時候即係佢又睇唔過眼，咁有啲人呢即係其實嗰個校內呢太多粒黃絲帶啦，甚至乎就係話哎即係嗰啲即係即係點有啲人呢即係有啲大粒佬啊，就係因為校內有黃絲帶因為唔捐錢嘛，咁佢覺得即係心灰意冷，連教授都唔做，咁就辭去咗呢個浸大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對於浸大嚟講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光火浸大。 你已經唔知點解呢佢系真系辞咗呢一个嘅 part time 嘅lecturer 嘅职位。 点解咧？ 头先讲个理由唔系真正嘅理由嚟嘅， 系咩？ 唔系因为啲东拿系某一两个话唔知， 系文汇报同埋进和 一年啊，唔知一万蚊嗰啲咁嘅 吓， 十岁数啫嘛， 好少啫嘛。 屌我哋花生台都可以捐咗俾佢啦， 你冇 系咪先？佢真正嘅理由系咩？我听咗翻嚟。就係、是、啲學生唔剔佢個科，係 咩 嚇？點解嘅？ 屌抵死啦！即係純粹揾個位 你咁樣嘅政治嘅立場， 係、教 Q 壞人。 邊個走嚟剔你個科啊？ 喂，即係等於你讀 City 讀 law 嘅，你同人講：，哎，我 lecture 啊，或者我 tutor 係兩尾分嚟嘅，喂，邊度噏得出啊，大佬？ 喂， 笑爆嘴， 好叻嘅，點解噏得出啊？你冇亂嚟嘅啫。 啊，兩尾分教你，喂，你法教你法律嘅，大佬，即係你唔好話你自己個 department 啊，嗰啲 research product 得唔得啦？啊，你個 department 裏面有兩尾分啊，你都要扣分啦、啊。 That's why。呢、這個女人咧係聰明嘅，佢 PM 咗，嗱、如果佢話繼續教落去，係咪？真係冇人剔咁點算咧？明明嗰個 course 諗住預，即係例如話三四十人或者五六十人都好啦。 嗰啲選修科地 elective 嚟 㗎啦 ，elective 嚟㗎啦，你嗰啲咪 part time lecture 啊？喂，真係冇人剔嘅時候，你點答？點教啊？你自己唔預㗎？哦，堂而皇之。揾到嘅理由，就話背後啲 donors 而家咧係唔捐錢俾你間學生，就因為你搞咗罷課，搞違法嘅行動，咁咪位可以攝咗埋去咯。喂，如果到時到後真係開 course 嘅時候，喂得十隻八隻或者小貓三四隻嚟 take 你嘅 course，你真係俾人炒魷魚啦。如果我係 department 嘅，但阿姐你搞咩你？你個科要 cut 嘅咯，你唔好壓住。系嘛？我揾个第二个教噶咯噃，你真系冇人剔嘅话，咁唔系自己鱼咩？所以呢个女人咧非常之聪明 啊！ 我收到嘅呢个 message 就有人话俾我听，佢醒 啊！哦，你又你慧玲收到封上身系嘛？ 我唔系李慧玲，PM 咗自己呢个灰头土面地，即系冇得落台。 哦，因为要评分噶嘛，而家校内 唔系咁，其中一个好简单嘅 indicator。就係、是、有幾多人剔你個科嘛，大哥， 就係影 Q 碎 曬。係嘛？我某一個老友都同我講噶，係嘛？佢話：喂，大佬，你唔好壓住，即係佢講緊某一個教授啦，就你壓住嗰啲，即係例如嗰啲 hot 嗰啲 topic 啊，hot 嗰啲 subjects 啊，喂，大佬，你真係少人上嘅時候，咁啊好大鑊噶喎，大佬。 係啊， 係嘛？你一壓住嗰啲，又唔好意思叫你轉去第二樣嘢， 因為你有分定噶嘛，嗰啲係。 唔單止係分定嘅問題，咁你係要攞資源出嚟㗎嘛。第一我要請你個教授，第二我又要有場地，